第九十集，待那位检察官走远，庞景秋替唐一川倒了杯茶，故意把话题扯到傅云宪身上，说：“ 听我们所里的律师说，老傅这回在 W 市办案太不像话了。庭审是故意迟到不说，庭审结束后还开车去撞女检察官。” 唐一川举杯品茶，淡淡地说：“ 傅律虽然行事自意了点，但不至于这么不知分寸，应该是误会。” 庞景秋摇头叹气：“ 不是误会，哎呀，那女检察官庭上跟他有些争执，也是合理的控辩交流。但老夫这个人本事大，气量却小，人家检察官庭下还想跟他沟通一下，他居然就开车撞人家，也多亏对方大度，没跟他计较。” 唐一川微微勾起嘴角，以一种客气万分的态度注视着庞景秋，问：“ 那庞主任觉得应该怎么办呢？” 庞景秋说：“ 我是管不了傅云宪，他也从不把我这所主任放在眼里，但唐丁跟江书记比较熟，能不能让江书记说几句话，哎，让傅云宪注意注意自己的纪律作风问题。就拿在法院门口开车撞检察官这事儿来说啊，往轻了说是他气量小，品行差，影响的只是军汉的形象，但实际上是他傅云宪公然藐视司法权威，这对整个律师行业来说都不是好事。说句不怕唐听介意的话，刑辩律师对立公权力已经很难了，律师队伍需要一个正面的偶像才能健康发展。然而现在刚入行的年轻律师都以傅云宪为榜样，这可不是一个好现象。” 庞景秋儒雅依旧，说话也冠冕堂皇，不谋私，只为公。就算是当着江书记的面儿，他还是会这么说，这话既漂亮又敞亮。然而打从两人坐下开始，唐一川的态度一直模棱两可，偶尔还替傅云宪解释两句，听着也是不疼不痒，不偏不倚。庞景秋急了，亮了底牌：“ 老夫这些年干的这些事儿啊，别人可能只是道听途说，雾里看花，我倒还是比较清楚的。” 唐一川终于敛了神色，有些意味深长地说：“ 我知道庞主任是一心为了我国的司法建设，但傅云宪的事情，你说不管用，我说也不管用，还得让那位女检察官自己说。” 庞景秋诧异：“ 怎么说？那基层院的检察官也不认识江书记。” 唐一川低头喝了口茶，仿佛开玩笑般的扬起嘴角：“ 庞主任连共事多年的合伙人都容不下，怎么说还用我教吗？” 直到这一刻，庞景秋才发现，唐一川能年纪轻轻就当上副厅，除了外头盛传他背景雄厚这个理由之外，更深层的原因是他藏得深，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，叫人看不清楚。庞景秋刚想作答，替自己挽回些许形象，一个人就哗的一声拉开同桌的座椅，大大方方地坐在了他们身边。由于四周人头攒动，人声嘈杂，唐一川没意识到走近自己的人是傅玉志，庞景秋也没意识到。傅玉志也是来市检二分院办案子的，顺便就约朋友吃了个饭。多亏唐一川其人出类拔萃如鹤立鸡群，他老远就看见了，便把朋友打发走了。傅玉志深得其兄真传，对庞景秋也没好脸，嘴上客气，实则完全不把对方当回事儿。他以一双桃花眼上下打量庞景秋，问：“ 你跟唐检的事儿谈完了？” 庞景秋不知傅玉志是何时来的，又听见了多少，只能干笑着点头：“ 谈完了。” 傅玉志脸一侧，眉一挑：“ 庞主任事情谈完了还不走，是打算留在这里过年吗？” 庞景秋把征询的目光投向唐一川，见唐一川冲他点头，示意今天这局算结束了，只得悻悻而去。见庞景秋走了，傅玉志疑惑地问：“ 你跟庞景秋有什么好聊的呀？ 唐一川淡淡的道。 聊工作，还能聊什么？ 桌上的菜还没怎么动，傅玉志也不讲究，抬手就招来服务员，让再加一副碗筷。明明滴酒未沾，他却像犯了酒劲儿，表现得越发恣意。趁唐一川不备，他就伸手搭上了他的肩膀，显得两人十分熟人，道： 唐简最近忙什么呢？ 大庭广众往来都是熟人。唐一川不动声色地将傅玉志的手挪开，随后做了个掸肩膀的动作，对傅玉志说： 我提醒你，面对领导注意态度。 傅玉志被迫退远了一些，翘起二郎腿，一脸无所谓。 你算哪门子领导啊？简律是敌对关系，又不是从属关系，能管我的是司法局，你检察院凑什么热闹啊？ 唐一川扭脸看他，面无表情。 那就试试。 傅玉志疑惑。 是什么？ 唐一川微笑。 试试一位副检察长能不能送一名刑辩律师再去看守所待两天。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，这小子的官腔却是一天一长，六亲不认的可以。想起被迫关在看守所的那三天，傅玉志变了脸色，想了想，索性破罐子破摔豁出去了。 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，我就嚷了。我就说你大学里对一个学妹始乱终弃，害她差点丧命，你还要不要脸啊？ 这通话嗓门不小，表现浮夸，已经惹得路人投来了异样的目光。唐一川又看见了一张熟面孔，也是二分院的同事，正朝他这边张头探脑。他冷下脸，压低音量： 要说清楚也可以，但不能在这里。那去哪里啊？ 傅玉志早看见了唐一川的几位同事，料定对方不敢在人前自揭其短，怎么都得忍着，说话也就没个正经，嬉皮笑脸道： 不在这里，难道去酒店？对，就去酒店。 唐一川淡淡地说。傅玉志真就去了唐一川指定的酒店，人没等来，电话倒响了。来电显示是一个陌生的号码，傅玉志掐了两回对方的电话，第三回在拉黑和接听两者之间犹豫不决，最后选择了后者。律师吃百家饭，他想可能是来咨询的人。听见许苏的声音，傅玉志才想起来自家大哥关照过许苏，这会儿被扣在马炳元那里，让他留意着点儿。许苏的声音没什么力气： 我自己出来了，你哥还没回来吧？你来接我。 许苏现在不是傅玉志的助理了，也不在军汉供职，坏处是傅云县龙颜大怒，两人差点一拍两散，但好处也有，他不用再低头伺候这不争气的傅家老二，还能偶尔对他吆五喝六一番。